喜马拉雅出品，苏玛丽原著，现代言情多人有声剧《唇齿甜撩》来袭，每日四集更新，欢迎订阅收听。第58集，这个世界是公平的。直播间的粉丝第一次见静哥抱着孩子喂水喝，一行人全在弹幕上尖叫， 想躺在静哥怀里 啊，静哥好温柔啊。 静哥这样又帅又会打游戏又会带娃的男人还有吗？没有的话我待会再来问。 没有没有没有，这个世界上除了静哥再也没有绝世好男人了。哼，我泪目。 午饭做好，文静先去吃饭，蒋婉喂完孩子再去吃。吃完饭，文静负责收拾碗筷，蒋婉抱着孩子去洗手间洗漱，再抱到婴儿房哄孩子睡午觉。下午两点，蒋婉从婴儿房出来，和文静两人坐在沙发上靠在一起看电影。 这个好像之前看过了。 蒋婉在挑电影，偏头问文静， 你有没有想看的？ 文静摇头，他从来不看电影，蒋婉也很多年没看过，也就今年心血来潮翻了些老旧电影重温。挑好电影，两人就聚精会神地看，没一会儿蒋婉就眼皮沉沉地打盹睡着了。文静把声音调小，动作极轻地把人抱起来送到房间里，回来时把直播关了，弹幕全封了。 哎呀，静哥，你是不是要做什么坏事儿啊？ 静哥要关直播了，不要啊！ 啊，好羞涩！静哥，明天见。 喂，笑死！说明天见的那个什么意思啊？ 文永安一周岁后，蒋婉也开始重新直播。这段时间的文永安都交给文静负责。文永安基本会在十点之前睡着，偶尔会因为午觉睡太久，晚上闹到很晚都不睡。孩子还小，不能长时间盯着手机或者电脑，即便文静抱着他打游戏，也不能超过十分钟，因而文静时常带他去婴儿房里玩玩具。文永安走路比同龄人稳当，时常从这个房间跑到另一个房间。刚会走的孩子总喜欢到处跑，文静也不追，只坐在原地等。等了一会儿，见他没回来，出去找了一圈，才发现他不知何时进了自己的房间，进了他的电竞太空舱里，窝在电竞椅上睡着了，手里还抓着文静的耳麦。文静把耳麦从他手里轻轻拿出来，文永安被弄醒，张着嘴要哭，文静赶紧把耳麦塞进他手里，等他闭着眼睡熟了，这才把人抱到婴儿房里。文永安性格活泼好动，和文静小时候一点都不一样，他学说话很快，记忆力也很好，一岁半的时候就会背诗唱歌，两岁的时候就记得文静常用的打野英雄叫什么，三岁的时候还会点评铜锣烧叔叔太菜。铜锣烧几人以前都会在文静生日的时候过来，自从文永安出生后，他们会想着给孩子过百天周岁，包括两岁的生日和三岁的生日。铜锣烧去年结的婚，老婆是他的粉丝，不，准确来说是文静的粉丝转成了他的粉丝。说起这个，倒是要多亏当时文静过生日时他们去网吧打的那场比赛，多亏那天下午的几场游戏让他收获了一个真爱粉，也让这真爱粉变成了现实中的老婆。其他几人也陆续有了女朋友结了婚，来参加文永安生日的部队逐渐壮大。文永安年纪虽小却十分聪明，见过的人不需要蒋婉提醒就能准确地喊出对方的名字。现在孩子时常玩手机，他偶尔也玩，却很喜欢看游戏直播。 蒋婉限制他玩游戏的时间，一天只能看半小时，他也牢牢遵守。他比其他同龄的孩子要懂事一些，但也比同龄的孩子更调皮。温永安3岁的时候，在幼儿园已经收了一帮小弟了，而且还交了个小女朋友。用他的话来说，就是很多女孩都想当他女朋友，但是他挑了个最漂亮的。蒋婉当时听完，转头问文景：“ 你说他这一点像谁啊？” 文静摇头：“我小时候根本不会这样。”“ 难道我小时候会这样？” 文静看了他一眼：“也不是不可能。”蒋婉没话说了。文永安很讨喜，整个幼儿园的老师包括同学都非常喜欢他。蒋婉每次和文静去接他放学时，总会看见他被许多小同学围住，书包里塞满了吃的喝的，身上贴满了小红花。那些小红花每位小朋友都有，但是不少小孩子都把小红花又送给了他。他长得可爱，头脑聪明，嘴巴又甜，走到哪儿都招人喜欢。其他来接孩子的家长才跟他接触不到一分钟，就忍不住惊叹，到底是什么样的家长教育出来这样招人疼的小孩。幼儿园有亲子活动，每到这个时候，来参观的女性会特别多，她们全程都盯着文静看。文静没戴口罩，穿一身纯白运动装，个头格外高，在人群中显得分外醒目。文静微微弯着腰，将球拿在手里，递给身边温婉秀丽的女人，微微压低了背，靠近她耳侧，冲她低声说着什么。女人唇角含笑，抬手轻轻打了她一下。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，一抬手把文永安提到怀里。一家三口同框的画面简直好看得像一幅画，负责摄影的老师都忍不住频频把镜头对准他们家。后期拍出来的照片全都贴在了学校的活动墙上。据学校隔壁打印店的老板说，不少人拿着一个帅哥的照片复印了好几十份。文永安4岁生日的时候，一大早去了爷爷奶奶的门口。去年3岁的时候，他问过爸爸妈妈：“ 为什么爷爷奶奶不和我们住一起？为什么爷爷奶奶只有我过生日的时候才来家里看我？” 文静对此只回了句：“因为我不想看见他们。”文永安虽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，却知道爸爸跟爷爷奶奶的关系不好。蒋婉则安抚他：“ 爷爷奶奶喜欢你的，对你好，你也要对他们好，不用在意爸爸的看法。”“嗯？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因为这个世界是公平的。” 蒋婉笑着摸他的脑袋：“ 等你长大就明白了。” 文永安若有所思地点头，他不再好奇爸爸和爷爷奶奶之间发生了什么，而是在自己生日时主动去见爷爷奶奶，收下礼物和祝福后，再回到家里，跟爸爸妈妈以及爸爸的好朋友一起开心地吃饭过生日。铜锣烧每次过来，都要跟文静打游戏比赛，次数多了，文静干脆在家里改造了一间游戏室，里面有背对背的10台电竞椅、10台电脑。只是，当初凑人数的蒋婉不用上场了，换成了文永安，他拿辅助英雄，全程跟着文景，真正的将上阵父子兵这句话诠释得淋漓尽致。文永安3岁的时候，就能在文静的直播间里用稚嫩的声音解说游戏，还时不时用一些专业术语引得直播间的粉丝时不时尖叫。 本期结束了，感谢您的收听，喜欢本专辑的话，一定要订阅、点赞、加分享哦。